见雨下个不停，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，但是回忆从我心里长出来，拥抱 时间呢17:08，欢迎来锁定收听好音乐99先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哈。明天呢是晴的天气，最高温度在15摄氏度，最低温度呢在4摄氏度，南风3级，是轻度的污染。明天的尾号限行是2和7，也请所有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了。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听众，早晚温差很大哈，最低温度只有4摄氏度，也请出门记得多添加衣物，千万不要感冒了。因为最近啊看到很多朋友在发朋友圈说感冒了，发烧了，身体不舒服，也请所有听众记得多添加衣物。好啦，这里是先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先偷客栈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我们今天说点什么好吃的呢？这样问听众一个问题哈，你们最爱吃什么呢？你们最喜欢吃什么呢？是不是有很多呀？貂蝉的话喜欢吃火锅，吃烤肉，吃烤鸭，吃东北菜，吃四川菜，吃水煮鱼，吃酸菜鱼，等等等等，我觉得说这一晚上都说不完哎。那么今天呢，貂蝉给所有听众来介绍一些那些又便宜又好吃的馆子，都是人气爆棚的哈，都是一些人均不过百的餐厅。我们来介绍第一家，叫做七寻八找鱼有鱼菜馆。七寻八找，寻呢就是寻找的寻找了，鱼有鱼，第一个就是鱼肉的鱼，也就是咱们吃鱼的那个鱼，第二个鱼是多鱼的鱼，也就是七寻八找鱼有鱼菜馆。说的这家店就如同餐厅一样的名字啊，真是七寻八找八找才能找到。纯胡同的中式装修风格，有兔爷、蒸笼，中式元素尽显其中。山药鸡里蹦、小馆贝壳鱼、冰淇淋土豆泥都是他家的独创菜品哈。猪头肉可是非常的好吃，有肥有瘦还带皮，简直是堪称完美啊！配上烤酥脆焦黄的面饼，好吃到爆。而且这家店的装修风格很有特色哈，都是有一种那种东北 东北炕头上那种用红色黄色那种大花的式的窗帘，还有那种门口挂了八个灯笼，装修风格很好哈。这家店的地址是在雍和宫大街153号的交道口北三条内，人均消费呢只有80多块钱，不贵哈。如果喜欢吃东北菜，喜欢吃兔爷蒸笼的这些朋友呢，一定不要错过喽。地址呢是在雍和宫大街153号交道口北三条内，叫做七旬八找鱼友鱼菜馆。好了，我们再来介绍第二家，叫做关内关外。这个关呢是关门的关哈，关内关外。大大的穹顶，开放式的就餐环境，让人感觉特别的舒服。服务员很热情，菜单是类似牛皮纸质地的，和绿茶外婆家的很相似，而且价格也是非常的亲民。这家店最好吃就是锅包肉了，一上桌就能闻到糖醋汁的酸甜味儿，不用尝就知道是地道的东北做法，色泽金黄，外酥里嫩。要是不怕胖的话呀，一个人能吃掉一大盘一整份呢。如果有喜欢吃锅包肉的听众，一定不要错过这一家喽。地址呢是在复兴路的69号蓝色港湾购物中心6层，人均消费大概是在60块钱，很便宜哈。叫做关内关外，地址是在复兴路的69号蓝色港湾购物中心6层。好啦，这里是仙涛客栈，我是貂蝉，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涛客栈，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你最喜欢吃什么呢？或者来跟貂蝉介绍一家还不错的馆子哈，也可以来客栈里面点歌喽，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也可以跟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，都来客栈里面告诉貂蝉。好了，我们来听歌，这一首歌来自伍思凯的《爱的钢琴手》，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，不要走开哦。 想法在我的左手，旋律在右手，就这样找到了自由。生命中许多片刻，欢笑和忧愁都在升降记号中。太多事敲不懂，太多梦太沉重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我是钢琴手，为这世人生伴奏。你听我唱过那段友情分享的时空，失恋时只剩一半的落寞，陪你和弟弟都在我的心中，虽然也过了很久。特别的爱交给你手中，也本十分心痛爱与愁。我随着双手和真实的感受，在黑白键上游走，曾留下一些温柔。左手旋律在右手，就这样找到了自由。生命中许多片刻，欢笑和忧愁都在升降记号中。太多事敲不懂，太多梦太沉重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我是钢琴手，为真实人生伴奏。你听我唱过那段友情分享的时空，失恋只剩一半的落寞，妹妹和弟弟都在我的心中，虽然已过了很久。特别的爱交给你手中，也满十分心痛爱与愁。我随着双手和真实的感受，在黑白键上游走，曾留下一些温柔。

的这一首歌来自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。欢迎回来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今天啊，在节目当中，貂蝉给所有听众推荐的是一些又便宜又好吃的馆子，都是一些人均不过百的餐厅，都是一些人气指数非常非常非常高的餐厅。我们继续来介绍哈。这家店叫做两千斤重庆江湖菜。哎，两千斤重庆江湖菜什么意思呢？两千斤得有多少这个重庆菜呀？脑补一下。说呀，这家店呢，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在宇宙中心不缺乏好吃的地方。不过重庆江湖菜确实是不多见，够味儿，够麻辣，绝对过瘾。小龙虾都是色泽鲜亮的，香辣酥脆。面香鸡杂的肉吃起来又香又嫩，免费的米汤好评率很高啊。不花钱都好吃。装修很有特色，走进饭馆直接感觉置身于江湖。哎，确实哈，他们家这个店里的装修风格有一种古色古香的感觉，确实有一种在那种江湖当中去到一个店铺，去到一种住店的地方吃饭的感觉。这家店的地址是在城府路的28号五道口购物中心6楼，在五道口地铁旁100米，人均消费大概在80多块钱左右，很便宜哈。也是一家很好吃、装修风格很有特色的一家小店，叫做两千斤重庆江湖菜。如果有喜欢吃重庆菜啊、吃辣、吃麻的朋友，一定不要错过了。叫做两千斤重庆江湖菜，地址是在城府路的28号五道口购物中心6楼，五道口地铁旁100米。好，我们继续来介绍哈，这家店呢叫做八旗烤肉。哇哦，看到这个图片，顿时间我已经没有心情都在直播间里继续说下去了，我的心已经去吃饭了。好多肉啊，这个它是那种很大很大的篦子啊，上面放了好多好多的肉。有听众饿了吗？说啊，老北京的传统烤肉，吃烤肉特别要提的是芝麻烧饼。小小的烧饼表面一层焦黄的芝麻，可是咬上去一口，或是将其索性掰开的一刹那，香味扑鼻呀！加之外焦里嫩的口感，加上烤好的烤肉一起吃，肉香味浓，芝麻香，好吃的不得了。这家店呢叫做八旗烤肉，地址是在什刹海街道3不老胡同2号后海西边，是一家吃老北京传统烤肉的一家店哈，叫做八旗烤肉。人均消费呢也不高啊，在80多块钱左右，很便宜了。但是啊，我觉得这家店确实是值得尝试的，因为好大的篦子可以烤好多好多的肉啊。因为我们在吃烤肉的时候呢，会出现一种情况，就是它那个篦子很小，烤上去这个4-5片肉就烤不下了，就感觉不够吃的感觉。而这一家店的篦子超大超大，可以烤好多好多的肉哈，叫做八旗烤肉，地址是在什刹海街道3不老胡同的2号后海西边。好啦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你最喜欢吃什么呢？或者来跟貂蝉介绍一家吃好吃的还不错的菜馆哈。也可以来客栈里面点歌喽。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也可以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，也许下一分钟啊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来听歌，这一首歌来自郑中基和陈慧琳的制造浪漫。 幻想这城市喧哗的街变成无人美丽的海岸， 别多话别破坏这想象，要跟你尽情徜徉。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感情无瑕的星光， 闭上眼学你一样期待，但愿真的能够实现愿望。

学着大象歌要继续奔跑，为我想像是狗的梦，我知道不要忽然萤火虫带着你逃跑，想见那个要永远的依靠，别找吧，回到最初的美 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，一首很轻快很好听的歌曲哈。欢迎回来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今天啊，在节目当中呢，貂蝉给所有听众介绍的是一些又便宜又好吃的馆子，都是一些人气指数爆棚，也是一些人均不过百的餐厅啊，而且呢口碑率都是非常非常的好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来介绍，这家店呢叫做楼三少春饼，这个楼是姓楼的楼，上面一个米，下面一个女，楼三少春饼。哎，说到春饼，想到我一个朋友啊，他是一位南昌人，因为他在南昌从来没有吃过春饼，当他到北京，我的另一个朋友带他去吃春饼的时候，两个人点了8个菜。20张春饼，吃的见盘底儿，一点儿都不剩哦。有听众喜欢吃春饼吗？说呀，这一家春饼店呢，是一家用心做好老北京菜品的精致小店，传统文化底蕴十足，地道的菜品京味儿更为浓郁，特色酱肘子是没得说的，肉嫩味儿香，酱汁也好吃。鱼米面粥是免费的，可以无限续碗，性价比很高，人均消费呢也就50块钱就能吃饱了。店里呢还有蛐蛐儿，装在小竹篮挂在墙上，超有意思。也是一家色香味俱全的一家店，而且装修风格也是有一种古色古香的感觉吧。感觉这里的饭菜都是蛮有食欲的啊，非常的好吃。地址呢是在广安门外大街红居街远见名苑4号楼底商，叫做楼三少春饼，人均消费呢50多块钱就足够啊，就能吃得很饱很饱了，叫做楼三少春饼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来介绍这家店呢，叫做小嘎子新疆菜。这个嘎子还是蛮有意思的啊，上面一个是奶，下面一个小，叫做小嘎子新疆菜。 哦，这个烤羊排呀，大串的羊肉串啊，嗯，哈喇子流满地呀。啊，开个玩笑啊，说新疆菜哪家强，王府井六号小嘎子。新疆菜就是实在，真没话说，大把的羊肉串，嗯，感觉女孩一人一串就足够了，三分瘦一分肥，口感刚刚好，吃的时候都在感叹人生哦，为什么会有如此美味的好吃的羊肉烧包子，强烈推荐，上面是酥皮儿，还挺有特色的，一口下去羊肉汁，羊肉汁水四溅，非常好吃。这家店在王府井大街255号，北京市百货大楼的6楼，嗯，人均消费呢在70多块钱左右，也是蛮便宜的一家店了，而且呢装修风格也很好，嗯，菜品样式也是蛮多的，嗯，羊肉串啊，这个烤羊排啊，都是非常的有食欲，色香味俱全呀。有听众喜欢吃羊排吗？一定不要错过这家店啊，叫做小嘎子新疆菜，地址是在王府井大街255号，北京市百货大楼的6楼。我们再来推荐一家啊，这家店叫做鱼是乎，这个鱼是重庆简称的那个鱼，鱼是乎，一听就是吃重庆菜的，是不是？够麻够辣够味儿，性价比超高的神店啊，主打的是川菜。酸菜巴沙鱼可千万不要错过喽！选用细嫩无刺的巴沙鱼和腌制的酸菜，酸菜清脆爽口，辣油香味四溅，鱼肉质嫩弹性，汤底浓郁，非常的开胃。黑糖桃花泪是少女心爆棚的甜点名字哈、啊，哦，是一名甜点，实际是黑糖和桃胶共同熬制的。漂亮的小姐姐们一定不要错过了，这家店家在榆树林的1号，人均消费很便宜啊，在40多块钱就足够了，叫做鱼是乎，是一家吃重庆菜、吃酸、吃川菜的店。好啦，这里是仙涛客栈，我是貂蝉。刚才一位听众叫在路上点了一首孙燕姿的《懂事》，来把这首歌放给你听。同时呢，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涛客栈，也可以来点歌啊，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 Oh,

疯四娘。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过来吧， 先头客栈开门了。 这首歌来自陈奕迅的《好久不见》，是听众我本善良点的一首歌曲哈、啊。来自陈奕迅的《好久不见》，这里是先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先偷客栈”，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也可以给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，都可以来客栈里面告诉我。嗯，来听完这一首歌《好久不见》。 天，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看看你最近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。就不见， 欢迎回来先偷客栈。刚才一位听众叫小北点了一首王杰的我是真的爱上你哈，送给孟哥，来把这一首来送给你听啊，也送给这一位叫做孟哥的朋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客栈也该关门了哈。那么在最后一段节目当中呢，没有给听众介绍好吃的，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继续来给听众介绍好吃的。来听